我国科研部门很多自强力第一主义作为生命线，并努力奋斗，做出很大的成绩。电力工业省和电力工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造出数字式力磁机，来保证水力发电机不管电力系统电压和频率有所变化，都大幅度提高电力生产。国家科学院科技人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术来制造并采用了100千瓦、10千瓦和600瓦风力发电机。农业机械工业部门全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研制了20多种符合我国地区特点和我国人民体质特点的新型农业机器。